学语，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那夕阳红。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中。相思梦，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那夕阳红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，来自徐小凤1988年《别亦难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南屏晚钟》。那说到南屏晚钟，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西湖十景之一啊。西湖十景呢，其实是在就是不同的时间段你能够看到的风景，比方说苏堤春晓。那是要在春天的时候看到的，平湖秋月呢是要在秋天的时候看到的，雷峰夕照当然是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这样的风景。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南屏晚钟啊，当然是在傍晚的时候听到传来的钟声，清悦悠扬，人的心情呢也会变得格外的旷达一些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贾乃亮和李小璐为电影《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》所演唱的合家欢版的主题曲，叫做东北味儿。 东北人，东北人， 我心中有个梦，想成为一个大英雄，做好事多轻松，来无影去无踪， 炮竹声轰隆隆，近在身来大显神通，小猎鹰团圆乐融融， 是东北的。 我们的童年，捉迷藏最喜欢，一二三遮住眼， 当时间在走远，才知道珍惜和思念。是东北味儿，一肚子的刺儿，老和很逗人儿，不是东北的是哪的人儿，如果你是哪的人儿，都是爱家乡的人。 东北味儿，这是贾乃亮和李小璐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啊。还别说，其实东北味儿呢，现在是在很多的地方你都能够听到啊。东北味儿给我们带来的感觉，就是你会想到冰天雪地啊，想到雪乡，想到这个东北人的这个豪爽，包括说他们骨子里所带来的那种幽默。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喜剧的舞台上都能够看到东北演员的身影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熟悉的老歌，当年的每周日的时候，对，应该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时候下午都会播放正大综艺，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，来自汪倩玉《爱的奉献》。 四方，我们要在爱心中大声的歌唱，再把爱的幸福带进每个人的身上。 是人类。

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李宗盛1986年《生命中的精灵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寂寞难耐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其实对于他来讲最不怕的就是寂寞，因为在孤独或者寂寞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啊，好不容易有一个自己独处的时光，然后呢，他能够去看很多之前在忙碌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的书了。所以在对抗寂寞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方法，对不对？来自刘惜君为电视剧《不得不爱》所演唱的片头曲《故意不爱你》。 隔着许多误解，都是我自导自演，自己乱了阵线后。 这是刘惜君带来的一首歌曲啊，也是她为电视剧《不得不爱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故意不爱你》。歌曲呢，道出了情感当中的纠结和无奈。或许在不少人的青春岁月当中，都会有一段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情过往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害怕陷入那样的感情漩涡当中去，但是越是克制的话呢，反而爱得更加的强烈了。这是一份无可奈何的情感。

张学友1995年《拥有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人在雨中》。年轻的时候下点小雨啊，满不在乎的感觉，走在雨中还会觉得说很潇洒很洒脱，年纪大了以后就会觉得说不要啊，不要淋雨，因为很容易生病着凉什么的。不同的阶段对于人生可能有不同的体验吧。王菲1994年迷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冷战，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了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沉默之中仍克制不要呼吸，怕触摸空气坏了情绪，我为你锁住了问号，等亲爱的你问去，欺骗自己，从不想不忍心看穿你，听说你和我最好朋友在一起，我也学别人静静地看你俩演戏，也不愿分离，相对默默无语，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，用不要幼稚的猜疑，蓝表情彼此表情冷冷的说明冷战继续，多少年爱你也恨你，身边飞来飞去，总不停不问不想怀疑，怕会无力坚持地久和天长的证据，怎么给你不多心不问你却不得不离，将就边边想挽留不放弃，永远专心的寂寞的和你演戏，不管愿不愿意相对默默无语，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，用不要幼稚的在意，但表情彼此表情冷冷的说明冷战继续，多少年相敬如宾，我爱你你也爱我，这个现在你对他承诺，去过伤过痛过好过，我收掉了你不消瘦，冷静再冷静再冷静，将错就错，错爱情怎么算对错，陪着你顺从你纵容你，可会是你回头，风一般在身边飞来飞去，总不停不问不想怀疑，怕会无力坚持地久和天长的证据，怎么给你多心不问你却不得不离，将就边边想挽留不放弃，永远专心的寂寞的和你演戏，不管愿不愿意相对默默无语，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，永不会幼稚的在意，但冷冷表情表情冷冷，没有言语没有言语没有言语，冷清清，多少年相对难相恋，究竟